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台，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耍条驴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主持人们用诵读剧本的方式来庆祝。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主持人季彤和大鹏诵读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的台词片段。茶馆以老北京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以后的近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的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在本剧当中，由季彤扮演刘麻子，大鹏扮演康六。 哟，您二位真早班啊！来来来来，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的英国皂，它是又细又纯。 哎，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呀？ 哎，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都花不完。您坐着，我呀办点小事儿。 说说吧， 10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啊，我这忙着呢，没工夫专门伺候你。 刘爷，15岁的大姑娘 就值10两银子吗？ 嘿，卖到窑子里头去也许能多拿个1两8钱的，可是你又不愿意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中路去往玉渊潭公园赏花的游客较多，南北双方向主辅路车辆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提前选择绕行路线。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清河桥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娱乐72遍。 白天晚上 娱乐72遍，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东方， 娱 乐72遍， 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这酒吧里。王大磊病了？ 你看出来？哎，你看出来了？ 不是，小花， 你鼻子头这么大，一个毒包！ 吓一跳，我鼻子头，我鼻子头在哪？ 你鼻头这么大，一个毒包， 那叫鼻子尖儿。 哎，对， 蒜头鼻吗？你不是？ 你才蒜头鼻呢！ 哎，你怎么吃什么了？毒性这么大？ 辣锅涮羊肉。 哎呦， 毒火攻心，这不是这两天 玩游戏， 你也知道啊。 并没有真的说有什么特别重的病，需要就是医院里给你。 你比如说拉哪儿啊，摘哪儿啊，给哪儿炫进去、啊，对对对， 嘎嘎 消去， 都没有是吧？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歪在这儿，我怕你万一那个 死在这儿是吧？ 不是， 怕我们家讹上你， 不是， 怕你受风。 对， 那你请假了吗？ 请假当然请了。 怎么跟主任说的？ 我就说我重病缠身，休整一周。我呢，这个 一周假就这么一个大街的， 嘘，别嚷嚷，我就为了出去玩一趟。 哦，阿姨， 你怎么了？ 哦，我来路上碰你同事了。 碰我同事哪位？ 就你们那实习生。 我跟你说，我层次跟他不在一档次啊。 实习生玩骂你来的，就说你们主任骂你来的。 你那意思是，实习生假借主任之口骂我来着？ 照你那话，怎么能混得那么惨呢？是吧？ 但我听你这意思，我就那么惨。 是实习生说你们主任骂你，说在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候，本来人员就不齐整，你又在这个坑儿上请假。 嗨， 但后来听说你病得挺重的，主任也没说什么太多。 那当然了，这不是因病请假属于正当理由吗？我不能跟他说我出去玩去，想看 F1 上上海，对吧？我要说这话来 ，F1 上上海了，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 F1 是吧？ 是什么来这儿？ 来不了这儿 ，F1 上海有比赛，这儿没有啊！你先普及一下知识 ，F1 是赛车比赛， 哦、 我是观众去看去。 我以为是你哪个网友的代号呢？ 其实也不在上海，上海郊区。 那就是说，你们老板现在一直以为你卧病在床， 重病缠身。 哦，那你要这么请假的话，以后你们老板不信你怎么办？ 我这么请假，他凭什么不信我呀？ 因为他们老板之前就没信过他。 我跟你说，我表现特别好，我跟老板关系特好，老板肯定信我。 就算是信你了，你假借着养病的这个原因，你来这儿玩游戏，你要不 我什么玩？我看比赛。怎么？你有什么意见，小花？你说。 我不是啊，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说不出来咋的？ 你是觉得我要死在那儿？你是觉得这比赛要取消？ 可能比这个还 惨。比我死在那儿还惨。 不是那条道上的，我说 你是哪条道上的？ 反正我就老觉得你这趟 F1 之行吧不大顺利。 小花，你就是方人。 没有没有，我这作为朋友来讲嘛，我不知道是出在鼻子这儿，还是出在那个你们主任那儿，还是出在哪儿，说不清楚。祝你平安，一路平安，让你一路顺风，好吗？快快乐乐，活泼可爱，欣欣向荣。 前面几句听着像正经话。后边几句不靠谱了， 小猪您说两句，人家要走了。 哎，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干嘛拜年呢你？想不上来了吧？ 新春快乐。祝您。 行了，别瞎说了，我觉得他像病。 再见。 你就这么愣给他关外头了？ 那还怎么着呀？ 哎呀， 该走的不走。 哎，正合适，我正好走，给开门了。谁啊？ 我。小柱，我听见了，小花说你该走就不走。 上海， 哟，你是王老师不？ 是到上海了吧？ 哎， 是到上海。 王老师，王老师， 你好，你好，你这几位， 我也特别激动。 你们是哪儿来的？ 你别哭啊，王老师。 你出名。 我出什么啊？谢谢，你别客气。 你节目可好看了。下去一会儿山一会儿下， 我就是想烤羊肉串儿。 不是，说你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我在上海也不碰哪人了。 王老师， 哎，您客气，您让我出站行吗？ 我就希望看你了。 啊，您客气，我谢谢谢谢啊。 你有时候说的话也特别好，就是你怎么着，他怎么着，你怎么说急了，但是还没有那个打起来。 我听着我像惹事儿了。 咱们跟王老师。喝个掌， 来喝个音儿，喝个音儿，喝个音儿。王老师站中间，王老师站中间，拿着花儿。对，王老师身边摆着花儿。 孩子们站第一排，孩子们坐。 喊孩子们呢？ 来，孩子们。 我遇到什么人了？ 孩子们抱着王老师。 啊、 哦。你拉着这个小的手。 我那还抱着大的，我一定要饭去。 我这全家人都特别喜欢你。 妹妹， 您这样全家一块上来行吗？ 全家人呀，不看见你是活不了啊！ 谢谢你啊，王老师，我们也是到山下玩的。 啊，玩您啊，也是。 这一下火车就看见王老师了。 王老师啊，这火车站，哎呀，那 咱往外走行吗？ 人头攒动啊， 攒动！ 看见王老师啊，这个人头啊。 别急，王老师，王老师是名人。 别急，别急，张老师，张老师， 行。 王老师今天没有做节目 啊？啊，是，我是来看 F 一的。 F 一来了。 F 一不是人，赛车，呜呜，啊，不是这个。啊！你知道吗？ 王老师生气了。 哎呀， 我给形容赛车 不是呀。 走吧，走吧，王老师生气了。 走 吧， 来吧，别让。 还早说这么好对付我，直接生气多好。 走远远的啊，这个人指不定犯出什么事来， 还得横着点。 咱们也想你名儿合着影的，咱是不是要发一下朋友圈？ 发， 就等乡亲们点赞吧。 什么事？ 哎呀， 哎呀！ 怎么了这是？哎呦，主任在干嘛呢？ 哎，我说，哎，主任干嘛呢？ 哎呀，你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你想好了吗？ 什么事儿？我想好了，你结婚搞对象怎么着？ 我就不多说了。 我这怎么了？这是？ 我先走了，保重啊！ 怎么辞退了？这是？怎么是？ 啊！我重来。 死人了是怎么？ 王大雷。 哎，主任。 王大雷。 哎，领导好，领导好，我回来了啊！ 回来了。 啊，回来了。 你还回来呢？ 是我这个病好了，我一定要回来工作呀。 病得够重的呀。 您也知道， 北京都治不了你了吧？ 那倒不至于，反正是很难看。您说了，这个吃药一周啊，不吃药这个七天， 很难看， 可难看。 什么病啊？这么难看？ 这个叫那个病毒性引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呀？ 哎呦， 具体症状什么样啊？ 感冒、发烧、流鼻涕、起不来炕、眼睛红、 大鼻子头是吧？红鼻子。 这长脓包， 红是不是红鼻子吧？ 红 这么大，有这么大？ 有，我下不了地，您知道？ 哎呦， 那一下晕，嗡嗡嗡， 这才几天的事儿都这样了？ 我当时厉害呀、啊，这不是养病养，这好了，好了，现在 别拍鸡土，那衣服没换， 好好睡觉。 这病 吃清淡， 你这意思，北京是治不好，得到上海拿 F 一治。 拿 F 一治。啊，大夫医治不用，这北京我就能治，我还有好多朋友在北京。 北京治不了， 治得了。 北京治不了， 为什么？不治得了，这能治。 你这个病啊，必须拿那钢铁壳子一圈一圈过你。 钢铁壳子过我，过我。 拿油漆管喷你。 拿油漆管还喷我？ 对，发动机扫你。 不是，这您说这什么？我没。 发动晃你，哎，这声音炸你，你这病方才能治好。 不是什么没有这事儿，您净瞎说。 有，你中间你得最好你能碰上几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渔樵耕读吧。 嚯，自大户哎， 农民的，农民兄弟，有这么高的，这么高的。 领导，我明白了，火车站那是您亲戚。领导，我检讨，我错了。 必须农民宝宝好好治你。 我错了，我坦白。 怎么错了呢？怎么就错了呀？ 我确实错了。 哪儿？ 我真不知道那几个人是您家亲戚，就那口音来，我就早说他不是上海的。 看下回再长毒包，还拿 F 一治啊！ 别，让那几个农民宝宝给我看就行。 刚才我们这个事情呢是有蓝本的，蓝本故事发生在英国，但实际上世界各地均有此事啊。 英国一女子以感冒为由向老板请假，结果被老板抓个正着。事情源于头一天晚上，她跟朋友一起玩，跟其中的一名女孩合照，将这个照片传到了社交网络。而正巧的是，那个女孩是老板的朋友，这照片就被老板看到了。 她说呀，之所以谎称自己生病了，就是因为老板呀，最近一直给她这工作加码，她觉着强度大了，想歇歇。结果呀，弄巧成拙。 王大磊一听说 F 一去，我也去。 万万没想到碰见几个农民宝宝， 跟王大磊的上司有点瓜葛。 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酒吧里，哎，大磊， 嗯、 啊，你办的那张健身卡后来用完了没有啊？ 嗨，我跟你说就没怎么用，我办健身卡不就那么回事吗？而且我这卡是半买半送， 你也知道你 半买半送，你懂吗？ 半买半送， 你让让让让让，尤其 是 那半送， 就是说， 因为王大磊老师。和这个朋友的关系非常的近， 嗯， 王大磊老师呢又是一个名人，嗯、所以呢价值一千的这个健身卡 花两千，哎，为什么呢？ 半买半送， 谁送谁啊？我送他一千块钱， 这谁送谁不行？你们俩关系那么好， 对呀、啊，你不是名人，那你不在那儿投资一把，就是证明一下你的实力？ 大姐， 你们这个 大健身房投资一千块钱啊？ 你们这个智商啊，你们这个情商啊，都有问题，啊？半买半送，他送我，关键问题我就想说，这个卡，所以我不经常去， 随你，那人家白送你了，人家背后怎么骂你？ 嘿， 我送谁不行啊？ 哎，我交钱了， 送个不经常去的。 嘿，我把这还不如喂了你，是不是？ 我还没说拿健身卡喂狗的呢， 狗来， 狗来健身来，幸亏我是没去，我要去跟狗一样。 不是，他边上不是正好有一宠物乐园吗？ 哎，我真得看我这卡是宠物乐园的。 现在有些宠物也需要减肥，但是我说的是他们那堆儿减他们的，你减你。 什么废话？ 不是你钻你的，他钻他的，不在一起啊。 对吗？狗熊啊， 您那也不是火圈， 没有火， 就是圈。 不是他们运动那个啥？ 对呀，跳绳 啊， 怎么才钻圈呢？ 甭管是高级动物还是相对低一点的动物，都需要减肥。 对， 现在就吃不好都得减。 等会儿我就这张卡照着你这闲话， 不是凭什么到你那儿的半买半送，我们这得全价。 早说你们拿我这卡去用就不完了吗？ 嘿，还真是， 关键没法拿你卡用啊！你那实名的对不对？ 对啊，你上面有你 照 片 啊， 你照 片 啊， 你谁能长得像你？你除了咱们旁边 谁啊？谁啊？你说你想说谁？你说 早上起来挺早就出来的。 等会儿，我最想说这人是谁？ 你爸 呀？说了怎么了？ 吓我一跳！ 怎么了？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要说什么？ 没事没事。你听我说，你们这样把你们卡退了，你们用我这好不好？省糟践。 不说， 退一天，把你卡退了不就完了吗？ 那行，小卓， 走 走，杀过去。 真杀过去。 你好。 哎，您好。哦，您 就是我们这不是办了那个 健身卡。 哦，办健身卡行， 对， 我您交钱，我们这 办一张了， 办啊、哦，再办一张也可以。那个第二张 办了，退了， 我们还剩六千块钱没有消费。 对， 我们可能有安排了，所以我们想把这卡退了。 哎，我这卡这个就不用了，您给我退了吧。 啊、哦，您卡不用了是吧？ 啊， 那退哈。 嗯， 对不起，退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这儿没有这个退卡的规定，而且您不用了是您的问题，这个我们确实给您退不了。 那个跟您说一下，这个退卡我们现在不能退了，因为您给我们签了协议合同，您没有特殊原因。您看这儿， 我真用不上，也没用几次，行不行？用过的就把钱都算了，完了剩下的那个钱您看您能不能退我？ 是这样的、啊、 您收点工本费都行。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听我说您这 我没原因，全是您说的，给大姐。 是这样，谁大姐？您听我说啊，是这样的，您在我们这卡呢已经开卡了，而且开卡超过三个月了，原则上我们是不退卡的。但是鉴于您这里面呢，确实一分钱也没花，一次您也没来过，这样呢，我们呢作为补偿的话呢，我们可以补您十张卡。 大姐， 嗯， 我这一张卡还没退，您给我 这样一张变十张了， 我十一张卡我怎么退呀、 啊？您可以长期来呀、啊，我们这每张卡里都是有钱的，每张卡里都有500块钱，您这样您就得了5000块钱，您办卡时候您花了3000块钱，现在您又得了5000块钱，您实际上是有实惠的，您可以经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欢迎您，谢谢。 哎，您好， 您好， 哎，我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 您什么事儿啊？ 因为呢。 哦，怎么您有？ 我也是来办退卡的，因为我 怀孕了。 那你怎么知道的？ 哦，我一般到我们这一到我们这一乐都是怀孕了。 我怎么忘了？ 不退。 嗯， 不是那个，我先姐姐，我跟你说一下。 你听我说，姐姐，不退。 不是，您先听我说， 我 先听我说完了，您再分析，行吧？ 我 先说， 姐，我先 不。我呢，怀孕了，然后呢，我现在还有卡里6000块钱没有消费，然后你知道我现在也没办法运动了，我只能把6000块钱退还给你，这个是合理、正当、合法。因为谁也不能要求一个孕妇去做这个仰卧起坐呀、俯卧撑啊、动感单车呀、健美操啊，不合适了。 嗯，你说完了吗？ 嗯， 不退。 啊？ 不退，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他， 我 怀孕。 这几个字我看清楚了，您不用给我做口型。您怀孕，我刚才说了，不是我的责任吧？不是我。 那倒不能是。 对，既然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就不能退。既然您这种情况。您又是我们的老客户，您这里有买了几万块钱的卡，我们可以给您补10张卡，每张卡都有面额的，每张卡都有1000块钱，这样您得了10000块钱的卡，这样您可以长期以来。但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还需要锻炼的。 您要给我10张，每张面额1000块钱的卡， 这就是10000块钱。这样的话呢，您里边还剩6000，赚了，您赚了好4000块钱。但是您知道，您今后您生完孩子一定要胖啊，生完孩子就呼一下就起来了。您需要苗条的身材，更得锻炼了。到时候您就需要动感单车， 我到时候再重新办，行吗？ 啊，不行， 重新办， 不行。到时候不一定我们还在这儿 啊。 不是，但我们不在没关系，我们店是连锁的，您可以到别的店也可以消费。 你在我们家门口，我到别的地儿连锁，我南四环去。 哦，你要去南四环，得嘞，我给您介绍这种店。 同志。 不是 您也怀孕了， 是 您跟他一块儿的。 哎，这位，你也没退是吧？ 没有。 你有什么症状吗？ 我没有症状，他就是不退。 哦，我以为你也是有什么特殊原因的。你没症，你就是你好人是吧？各方面都对，挺好。 这个都认啥？这还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的。您这个说话语无伦次的，您想表达我不、哎？我就是说这个不想要这卡了。他说给我10张卡， 那怎么办呀？ 我赚了，坚持到底，必须跟他退。 好，我赞赏。那这么着。我呢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我这都到预产期了吧？ 我这么着，我这10张也归了您，您坚持着，您到时候给我个6000块钱，我不多要了，给您10张，1张1000，一共10000，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哎呀，这还是您会做买卖，您又赚了，掏6000能买10000，打6折。哎，您同意了，您看他直拿头种地， 太迫切了。 那、就这么定了，掏钱，这问题解决了，领导。 昆明市民李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囧事儿，她去健身会所退年卡遭拒，对方表示说可以给她10张总面额为10000元的健身卡，让她自行变成现金挽回损失。可是李女士说了，我都不认可这个健身会所了，我怎么可能再去拉别人进来？那么说到她的退卡原因呢，就是 怀孕了。 后来呢，这位女士找了个律师，律师就说了，这健身会所的协议格式条款啊，不公平，不合理，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有关条款啊应该属于无效，消费者可以向消协或者工商部门投诉，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哎，这女士一听这个来劲了。 健身会所的经理说啊，我不认为这个条款绝对合理，但是协商解决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办卡也属于契约服务性质，如果不遵照契约精神而中途解约退费的话，这个行业可能连生存都困难了。现在呢，小柱的10张卡已经分别 转给了他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五舅、六舅、七舅， 还有他妈。他妈就说了，我就知道这孩子省不了心，我总结一点，不占便宜，不办卡，去一次给一次钱。 哎，把那1000的给我吧。 什么打折年卡、季卡、月卡，通通不办，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不去。 那您现在拿着这卡，您愿意去吗？ 来了那就得去，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健身房呀、美容院呀，跑了我也不怕，不能因小失大。你瞧瞧我每天现在就得画着这日历，告诉自己怎么花的这10张卡，回头我还得揍他。 练完了有劲了。 我说那沙袋。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今晚特别节目中，您会体会到浓浓的人艺风、文艺风。人艺著名的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将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而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都会以演绎人艺经典话剧片段的形式亮相，绝对让您一饱耳福。 听听吧，您 过生日光饱耳福还是不够的，还要送好礼。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接下来的一整月时间里与听众展开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我们将邀请24位参与活动的听众作为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怎么样，小猪有没有兴趣？ 我有兴趣没用，没有机会。 有机会呀，在今天晚上的直播特别活动中就会详细的说明参与活动的办法，同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的菜单中也会发布活动详情。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秀精彩声音看人艺大戏，怎么样街坊们？ 好，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来， 又有好事了。 现在这个大磊呀、是越来越爱吃零食了、咱们得管管他了。 这个没事，我跟春天人都爱吃，尤其这种脆的。 对，有一句话嘛， 你都什么样了，你还吃？ 叫那个食不离手。 对 对对， 到什么地方吃什么点心？ 有的地方 他 没点心， 一个月不吃，大家知道。 一个月不吃就死了。 一天不吃自己知道， 对。 两天不吃街坊知道， 对。一年不吃呢，稻香村就知道了。 都在减肥啊，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嘛。后边还有更热天等着你呢，到时候。 嘿， 到时候怎么着你？我听听，我倒要听听，我能怎么着？ 到时候可就遮不住了。 那就不遮了呗， 那就衣不遮体。 那还不让人逮个正着？ 嘿，他办什么事儿了？ 我没说不穿衣裳，是不遮肉了。 我是真的怕大雷，你这老吃这种东西，完了以后你这心火旺， 我吃什么？ 心火旺见人以后你冲动， 这个急火攻心， 是 有的时候就碰着一个事儿，然后呢，嗡一下子， 对对对，心往上撞，撞的这脑袋， 你说叫脑淤血？ 医学上有这么叫的， 然后什么有这么叫，就这么叫。 家宝说是瞬间这么一下， 对 对 好似是医学上的那个淤血的感觉，但是没淤上。 你淤过是怎么？ 没淤上，人说没淤上， 通开了，通开了。这个时候你看洋洋，你想他跟谁聊天呢？你上来就抢着手机想看看跟谁聊。洋洋那是吃素的吗？ 洋洋确实是不吃素， 一直吃 顿顿都得有肉， 省油灯吗？肯定不撒手啊，不撒手不说，可能还挠你一下子。 哎呦， 你更急了，怎么为了那个人他竟然做出了伤害我的事儿？ 对，当时 我一定得看看是谁。 对，这脑子又晕一下， 血又撞了一次。 我这血流动性还真好， 流水不腐，护输不动嘛。 对， 这跟血有什么关系？ 洋洋就往后撤，往回跑，你就跟后边追。洋洋，你给我，给我。 对，是我们洋洋跑得快啊。 而且你们俩互飙了一些难听的话。 哎呦， 这一边跑一边骂街是吧？ 这话可难听了，谁比谁的都难听。 俩也是好强的人。 对， 这跟好强没关系。 当时那血嗡一下子，然后就开始，哎呀， 就撞。这脸都红了，你知道吗？但是眼也拧了， 这就离死不远了。 哎，我特想知道这杨洋到底手机为什么不给你？这是 轴， 这过于轴了。 其实杨洋也是新买手机，里面什么都没有。 哦，更安系统呢， 就交这一口气，你知道吗？ 哎呦， 凭什么你往哪里要，我就得给？ 对， 凭什么你往哪里要手机，我就得给你呢？我是你什么人呢？你又是我什么人呢？你挨得着管我吗？ 你说洋洋一边跑，这个思想活动还真复杂。 在你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追我赶， 哎， 交相辉映的时候， 这词儿用到这儿都不合适， 都已经夕阳西下了。 警察发现了你们二人行动太诡异， 这有什么诡异？一边走一边互相骂着街，还诡异呢？ 一个小胖子， 哎， 涨红着脸，梗着脖子，直着眼，骂不咧咧，骂不咧咧。 或者说明这血呀、有点凝固了， 这怎么听怎么像是个流氓。 飞抢着一姑娘的手机、那姑娘呢，脸都煞白煞白的， 骂不咧咧，骂不咧咧。 这个场面，警察当时觉得情况不妙，出警。哪是抢匪，哪是抢匪？ 抢匪 就包围了， 怎么回事？ 那不叫劫匪吗？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嗨，你们俩曾经是情侣啊。 哎， 你们都相恋这么长时间了，这干嘛呢？女孩就说了，这庞某吧，他那个 怎么改庞某了？哎，不是我追的。 现在我转入一个真正的新闻故事了。 哦，我白投入半天，脸红脖子粗跟我没关系， 锻炼身体 吧。白撞了那么多次血， 那警察早该出血，还出血让他出警了。警察早该出警了啊！ 这个庞某呢，就是前男友了。等这女孩下班的时候啊，说要结束再理论理论，你为什么跟我分手啊？可是俩人没说几句就吵起来了。这个庞某就想抢这个女孩的手机，看看手机里面是不是如他猜想的那样有很多暧昧的信息。 哎， 后来呢，庞某就抢女孩的手机，女孩不给就追这个手机，民警又误会了，保安也误会了，市民也误会了，小贩也误会了。 哎， 这围观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就你没误会。 哎，对，你怎么这么清楚这事儿？ 新闻上写的，广西的事儿， 你就按我身上了。 我提醒你别太玻璃心， 就是开春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火攻心， 少吃点零食，多知道分享。 你也想吃是吧？ 对，分享快乐嘛。把那袋儿给我拿过来。 哎，但是我想问问家宝还有大磊，你们真的好奇对方手机里的信息吗？ 哎，我就不好奇家宝手机里的信息。 我也不好奇你手机里的信息。 你看我们俩不好奇。 对，多新鲜，咱们俩好奇没有用，你知道吧？主要是异性。 对，家宝说的对。 我说什么了？我就说的对， 你赞同了他的观点。 你翻不翻你女朋友的手机？如果有的话， 哎，这个 对你女朋友如果有手机的话，你翻不翻？ 我 他是问这意思。 我觉得啊，真实来讲还是不要翻， 不翻。 对， 那他要是老在那儿，吭哧，然后 那就瞧病。吭哧呢， 就是希望他翻是吧？ 吭哧啊，这是一种饿了的现象。 然后家宝呢，就是理论上是不翻，但是心里老想， 哎， 这脑子里已经那个成片的跟暧昧的信息在脑子里闪现。 我也吭哧。 他要如果就是行为稍微有点神秘了，你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想，这个会不会去？ 那不也不能翻呀，这手机就跟信件一样，过去没有手机，那就是不是得写信？写信就不能拆人信？ 看 他不在，他不在， 谁不在？ 哎，那手机怎么在的呢？ 那可能这人上厕所、洗澡啊，什么这都有可能吧。 而且现在这手机都设了密码了， 密码通常情侣之间是知道彼此的密码的。 哦， 我觉得， 你看小花还挺有经验， 这时候你就得测验，你知道吧？ 对， 哎， 问他话你怎么问什么呀？ 给他女朋友发卷子测验。 你说你在跟谁聊天呢？ 不是，你就说呀，这个你就猜呀，是不是跟你妈聊天呢？哎， 一个一个问， 也搭上你女朋友亲戚多点。 对， 你能问半宿还没问完呢。 谁个舅舅？ 对， 你大舅是不是跟你聊天呢？ 哎，对，是不是跟你 二舅聊天呢？ 每个舅舅都有二胎， 二舅妈聊天呢。你给他问烦了为止。行了。问那么多干嘛呀？啊，你看我跟谁聊天呢？啪，把手机一给哭了。 你哭了啊？ 哦，我前面白问了，是怎么着？我还是破案了。 算了，摊牌吧。 这是憋着一直要跟你分的。 其实当然了，就是我这逗家宝呢，实际上可能这女孩就说啊，我没干嘛，我只不过抢红包呢。 好， 但是因此测出来家宝是个多疑的人。 哎， 还是打算跟他分。 那就是抢红包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也知道家宝爱抢，年轻人嘛，喜欢钱。 我认为对，你看家宝说是老人，他上岁数也喜欢钱， 这钱人都喜欢， 都喜欢，都喜欢。家宝就争那个手气 啊。对，这手气 最佳， 这玩意儿是个运气，这是随机的。 对， 大雷小柱包那包， 你们发过红包吗？ 发过 啊， 发过。 发过什么红包啊？ 特别是小柱，每次还是费半天劲发一个才1块钱。 对， 就以为自己了不得了， 还分十份。 气的家宝不行不行的，家宝琢磨，肯定是进群进错了。 我是进错，我认人我都认识错了。我跟你说吧，这就是赤裸裸的，这是一种这叫什么呀？这是财迷意识。 这时候他就想，我要进一个正确的财迷群。 哎，你就得是发多的红包，那抢才过瘾。 我怎么能挣钱？我得跟真有钱的人在一起，是不是？ 钱挣钱， 不在乎这点儿，见过钱。 对， 那些土豪们天天坐那齁贵齁贵的什么阿联酋航空包机去趟那个阿联酋， 可不坐阿联酋航空上阿联酋 啊，包着美联航， 对，去趟美联储。 这个我应该进土豪群呢。 他应该进土里。 我要土。 关键哪儿找他们这些豪们呢？ 海边就有， 这不做梦呢吗？ 夫妇不负有心人呢。 豪终于出现了。 哎呀，这个豪可个儿挺大啊。这以后呢，被这土豪就拉进了一个叫做土豪精神胜利法群。 估计啊，这土豪是个假的，我跟你说吧。 精神胜利法群的。 人说了，说不光有钱，我们有学问。哦、你看，像精神胜利法呀，精神分析呀，精神这个疾， 这是啊，治病的群。 极度空虚，土豪阿 Q 群， 人家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 哎，家宝自从进了这个群就精神胜利了。后来时间长了，家宝也想，光进入精神领域也不行，我还得进入物质领域。 等会儿吧，我一直在这群里和就是探讨精神问题，没有实质的红包什么的。 先熟嘛，得跟这些人，是不是？ 啊，这你说的对，在哪个群都得先跟人打招呼。 但没想到人家这个精神群里只发文章不发红包。 后来发红包了、啊、你别说，这个群里的物质基础真不一样。 哎，你看 一发就好几百，一发好几千， 我们抄上了，抄上 了。家宝在里面堂堂堂抢过几个十块的。 我得那两天手机备点。 你得想，你比那个发十块你才抢一毛的强多了。 对呀、啊、你现在就觉得很幸福了、嗯、这喝个汤都喝的比以前吃肉多呀。 我还喝汤呢。 他都不是喝汤，是喝汤。 哎呀， 就比那还得稀。 抢了几次呢？嗯，群主跟家宝单线联系了。嗯，看着你不错，小伙子有潜力，能走上致富之路。 先定一个小目标。 挣钱呢，在中国这个社会啊，有能力很重要。 啊，当然 也得有人脉。 嗯，哎，主要你群里没人不行，是不是？ 你看咱们这个群里，嗯，咱们这儿干地产的，嗯。海产的，矿产的， 哎，矿产的， 还有土产的，还有特产， 特产干嘛？ 什么钱呢？ 特产啊，土特产吧。 这咱们这个就是齐了，五行咱们一全，咱们就要发。 哎，五行一具备，我跟你风水太好了， 我还没听说五行齐就发了。 欢迎你，但是。 怎么转太快了？ 这么一个高贵的群啊，其实咱们有一个门槛儿，要进来呢容易。 有门槛也容易， 这就是没有门槛啊！ 要门槛 啊！ 要门槛干嘛使？ 只需要你花一个2000块钱的群费，我们把你拉到群里，所有的买卖咱们都通了气儿了啊！ 这我知道， 互相克，互相 互相克， 对， 关键还是互相生的啊！ 对， 相克相生，这是什么？这五行 交了以后呢，咱们哥几个一块发财，交吗？ 交啊！不就2000块钱吗？ 嗯， 你发一回红包多少？你一天你就守着这红包，你不就回来了吗？ 嘿，家宝的想法正中了人家下怀了、 嗯、啊！家宝年轻啊，信了，交了以后呢，发现自己啊，确实不一样了。 对，怎么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 被人家拉黑了？ 这是不一样了吗？这个 本来以为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嗯、结果现在发现孩子不在，狼也不在了， 就把家宝留下了。 这个时候靠精神胜利法，家宝都胜利不了。 怎么这叫什么话？我什么叫胜利不了？ 战胜不了失败的这种情绪，你就报警了、 嗯、我就多余想这么多，就直接就得报警，这不是骗子吗？ 报完了以后警察就审你，这审问经过怎么回事？ 对， 就说了，陈某啊，你可以后不能够这样。 陈某， 你等一会儿吧。怎么了？怎么又陈某 了？哦，这又是一个新闻。 跟你联系了起来、哎、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你看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的红包群、 QQ 的红包群来牟利，你之所以上当，那很大部分还是贪图小便宜嘛。你要如果不轻信抢红包能发大财，跟他们建立一种什么这样的人际人脉关系，那么也不可能带来财产的损失，是不是小陈？ 现在我可以做沉默吧？ 对，你沉默，所以就是小陈。 这么个小陈的。 当然了，抢红包并不是所有的都这么阴谋论的 啊。 对。 所以呢，那天家宝还是 又误入了一个群。 对，入了这个叫什么精神 抚慰群。 为什么我离不开这精神了？我怎么缺精神？ 因为物质不要你。 你在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嗯。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吧，放下手机，走出微信红包的世界，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出去阳光地里走一走，要不骑骑摩拜。OFO 不露勾勾， 还挺合辙。 对，我没少骑自行车。 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嗯、随便做些什么，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还是微信抢红包有意思啊。 你也会发现啊，我这精神是有点问题。 继续抚慰。酒吧里，哎， 李哥是出事儿了。 哟， 你给弄进去了。 哟， 嘿， 贪污受贿就是 他哪有那本事啊？ 不赡养老人。 嘿，这李哥这么人缘这么次呢？ 他们家老头老太太天天乐。 哎呀，那就是老头老太太。 你听听，这孩子进去出事儿，他老天乐。 现在不乐了，就生活很幸福的。 那就是那个出轨，然后搞外遇。 这也不至于抓起来呀、啊！ 哎呦， 哎，这倒是， 只是个作风问题而已。 好，已经没有作风问题这说法。 对呀，老李不是爱喝两口吗？ 哦， 喝两口， 那明白了。酒后寻衅滋事，这个叫有这种寻衅滋事罪、 哎。得了，就他，人家不揍他就不错了。 这个寻衅滋事跟打不过打得过人家是两回事。 你不要拿你说那么狠呢、啊，还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不是狠，是讨厌。 他喝完了往那儿一坐。就傻乐， 出傻乐，他妈他爸也乐，他也乐，这有遗传呀、啊，一家三口都乐。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 啊， 酒驾把警察给查了， 把警察给查了， 那他是喝多了， 哎呦， 那绝对喝多了。 不是这儿就查就当打奖，所以他等于是酒驾加寻衅滋事， 对，这肯定 还有妨碍执法， 对。 这叫数罪并罚吧？ 人家拿着那个让他吹的那玩意儿， 酒精， 他借过来 酒精探测仪 啊，探测仪，探测仪， 他借过来给警察入嘴里了， 吹气那个，他得反过来给警察往那前一送，你来， 哎呦， 查警察，警察说不，你来， 警察这么客气， 俩人都喝了是怎么着？敬酒呢？ 文明执法 啊， 完了，一吹一看，每100毫升是143毫克， 哎呦，那酒驾了， 这是很严重了，这应该是半年。 这个警察说了，你这个送到医院血检吧。 哎呦，还得查血。 那当然了，以这为主。 哦， 这个吹完了以后，问你这个是不合标。老李是已经有点晕的乎了啊。 嗯。 哎，车上还一姑娘呢。 哎呦，你看看，我说有婚外情吧，他媳妇那岁数我知道，绝不能叫姑娘。 不是，这是小林嘛，也是咱们胡同的，说一块顺路带回来了。 哦， 带回来了。 回家嘛，你看你。 是我 谁都怎么怎么？ 不是你刚 晚回家半小时，出来了， 出来了吧？我要回来了吧？ 出轨了吧？你说你这个人现在怎么回事啊？你这思路不对，你现在 对， 你往那道上引我， 你这思路是不是出轨了呀？ 你谁往道上引你了？我紧跟说不是不是，是酒驾。你看你刚才那激动劲儿。 对， 小林呢？他不是护士吗？一个车搭着回家顺路，警察不是说还得送血检吗？ 啊， 小林一看送的医院恰好是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 他又给送回去了。 小林就琢磨了，哎呀，坐人车也好几回了，搬家也搬过，给我介绍过对象。既然是我们医院的话，那我要是回医院，把李哥那血样调包、哎，我换一别人的那个健康血样， 哎呦， 给他这个送回去 啊，想救他一 命。这样的话检测为零，那他就不会被抓起来，因为我听说这个酒驾现在判刑非常 半年呢，跟我说了半年呢， 半年起。对吧， 不是他这个程度就超过80了，是半年。 对，你说的很对，半年我这就没车了。 好嘛， 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啊， 这跟报不报恩没关系。 哎，李哥人也老实，他没想喝来的，那帮人他非得劝他喝。 哎，都这样， 抹不开面。 凡是喝酒人都这么说，我不能不喝，我必须得喝， 哎、对， 面子上过不去。 但李哥人真不错，我帮帮他吧。于是呢，这小林就跑到医院里，把李哥的血跟别人的血样换了， 吓我一跳，这线抽出来换。 他以为啊，这事儿就抹过去了，谁知道人家民警叔叔们，眼睛是雪亮的，瞪的是铜铃的。 哎呦，这眼睛是长成什么样？这么奇怪啊！ 你要会说就说，不会说就别形容了，瞪得像铜铃。 你就说炯炯有神，是不是？ 这事儿你别想蒙我，这不是。李大可的血， 这都能看得出来， 喝过是怎么着？ 反正通过种种的调查取样，知道你这个是欺骗。 哎呦， 于是呢，抓到了帮凶小林。 那就是说，俩人都给关起来半年呗。 哎，小林可更惨了。 那怎么？小林 因为犯这叫什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啊？ 然后这个被判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 嗯， 好在比老李减了一点，就是缓刑1年。 好的，可以见外了。 这下可干了，这车算是坐不上 了。不，这回不用坐车了 啊， 因为估计也就被单位开除了。 还真是， 是吧？ 小林这事儿肯定是要开除了。 嗯， 哎， 你随便动人家病人的血， 你机会来了。 你那意思，我上医院上班去？ 不是，你的血， 这都是我补充的， 爱心献血嘛。